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从天斗大斗魂场一直到走回学院，唐三脑海中还不断回放着今日比赛面对天水学院的全部过程。对于唐三来说，这绝不只是一场平局那么简单，这是本次预选赛中最为艰难的一战。唐三清楚地认识到，正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才导致整个队伍在比赛中处于下风。水冰儿的先手限制破坏了唐三原本的计划，同时也让唐三见识到了其他控制系魂师的强大。接下来是晋级赛，那是个人表演的舞台，但是在晋级赛之后的总决赛却依旧是团队作战。任何一名魂师都有缺陷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只有通过团队的配合互相弥补，才能够将魂师最大的实力发挥出来。这一直都是魂师界的定律，也是为什么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要以团战为主的重要原因。雪夜大帝抛出的橄榄枝，唐三并没有多想什么，那不是他现在要思考的问题。他现在更需要想清楚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团队，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。唐三始终是一个执着的人，因此回到学院之后，他立刻向大师提出自己要再次闭关修炼一段时间，要想清楚一些问题。大师明白，对于唐三来说，现在正是一个重要时期，只要能够捅破这层内心中的壁垒，他将变得更加成熟，也更加可怕。在这种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，只有自己想通了，明悟了，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每个人内心的壁垒都不相同，谁也不知道旁人的问题出在了哪里。唐三的问题也只有唐三自己能解决。看着唐三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都不禁有些落寞。他们也都明白唐三此刻的感受，自从团队组成以来，今日一战虽然不是最艰难的，但对唐三来说却是真正被压制的一战。他们完全能够明白唐三此时的心情。 哥，等等我。妈妈。 傻丫头，这个时候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自己想清楚比较好。相信他，给他一点空间。 我知道了。 好了，唐三去闭关了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也是你们休整的时间。通过之前这一个月高密度的比赛，你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长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。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你们才是天才，唐三遇到了克制他的对手，你们也同样会遇到。你们是一个整体，想要战胜同柴，获得最后的胜利，那么你们就要付出更多。所以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休整期中，要对你们进行强化训练。 什么？又要训练？ 不是吧，我还以为能休息几天呢。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都给我站好了，谁要是有抵触心理，我不介意将他的训练量增加一倍。 惨叫声在史莱克六怪的内心深处同时响起，此刻他们才突然羡慕起唐三来，至少闭关的唐三不用再接受魔鬼训练了。唐三选择的闭关地点依旧是当初那座森林中的木屋。已经过去了两天，唐三却依旧还是那样茫然地坐着。他没有修炼，他脑海中始终被一团迷雾笼罩，他想不出自己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，也不明白自己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。他甚至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所走的控制路线是否是错误的。两天的时间，唐三想了许多，可是想得越多，他的心就越乱。两天两夜过去，他一直没有休息过，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，整个人就处于这种朦胧的状态，静静地度过。这种痛苦的感觉不断在唐三心中肆虐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痛苦。从成为一名魂师的那天起，他就始终站在同龄人的巅峰， 蓝银草并不是强大的武魂，甚至是废武魂，但在大师的指导下，他的实力却始终不比那些拥有强大武魂的同龄魂师差，甚至要超过他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三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蓝银草本身的问题，一直都将自己与那些拥有强大武魂的魂师摆在同样的位置，甚至还有些优越感。可是当这次他静下来仔细思考，他却发现，如果不是自己多了一副外附魂骨八蛛毛和那些靠运气得来的魂环，如果不是一直以来身边伙伴们的支持，大师针对性的辅导，或许自己什么都不是。 我的每一个魂环在品质上都要好过其他人，但在之前与水冰儿的对抗之中，我的魂技却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。这种情况或许早就应该出现了，只不过在之前的战斗中，我一直用计谋将这份差距掩盖了。可当蓝银草自身的缺陷暴露出来，我才意识到，一名真正强大的控制系魂师不但要能控制魂技，还要有一定的攻击能力，像水冰儿那样具有武魂融合技的更是极品。我的蓝银草还是不行，哪怕四十级就已经拥有了半年魂环，可在不使用外附魂骨的情况下，面对水冰儿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。如果说之前的对手输给我是输在实力上，倒不如说他们是输在我的算计之下。一旦遇到一个计谋不逊色于我的对手，我在控制上的缺陷就会立刻暴露出来，这还是在我服用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前提下。如果没有这两种仙品药草，恐怕我的缺陷暴露的将会更早，连火舞也能够轻易战胜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这些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吗？不，绝不能这样。蓝银草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武魂，趁着现在我还年轻，放弃它还来得及。昊天锤，那可是大陆魂师界七大宗门排名首位的昊天宗的传承武魂啊。如果我当初选择修炼的是昊天锤，那么现在的实力绝不只是这样，只会变得更加强大。 越想，唐三对蓝银草的信心就越低，他的内心之中宛如翻江倒海一般，各种纷乱的念头令他有些要疯狂的感觉。两天了，一直都没有修炼，这在以往对于唐三来说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他是那样的勤奋，可是现在他却没有丝毫想要修炼的感觉。 小怪物， 一个绿色的身影出现在外面的院子里，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从痛苦的漩涡中惊醒。或许是因为这两天消耗的精神实在太大了，那声音听起来虽然熟悉，可唐三却没能一下子辨别出来人的身份。站起身，唐三走出了木屋。坐的时间太久，当刺目的阳光洒遍全身之时，唐三的身体不禁一阵摇晃。 小怪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绿色的身影几乎在下一个瞬间就来到了唐三面前，一只有力的大手直接扣上了唐三的肩膀，醇厚的魂力带着几分霸道和狂野透体而入，令唐三的精神振奋了几分，这才看清了来人。这突然出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史莱克学院的名誉院长，强大的封号斗罗之一独孤博。独孤博疑惑地看着唐三，此时唐三的样子有些吓人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胡子拉碴，双眼更是布满了血丝，尽是一副颓废的样子。唐三体内魂力自行运转，让自己僵化的血脉畅通起来，他站稳了身体。 老怪物，你回来了。 小怪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我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才几天的时间啊，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走，先进去。 拉扯着唐三进了木屋，独孤博的脸色有些凝重。他当然看得出此时唐三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差。作为一名强大的封号斗罗，对于魂师的修炼情况他再清楚不过，唐三此时的状态极为危险，一旦精神崩溃，要么是发疯，要么就是一蹶不振。 小怪物，跟我说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能把你打击成这个样子？在我的印象里，你这个小怪物一直都是怪物中的怪物。难道你遇到了比你还要怪物的人？ 看着独孤博，唐三的眼圈突然有些发红。他此时的状况，就算是大师也绝对想不到。毕竟没有人知道唐三是两世为人，他的心思要远比同龄人多，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容易钻牛角尖。独孤博的出现多少令唐三的情绪恢复了几分，尤其是精神上多了几分寄托的感觉。 老怪物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如果我的魂力修炼到70级以上，还会像现在这样领先同级吗？ 你怎么会这样问啊？小怪物，你原来的信心呢？究竟是什么事把你打击成这个样子？你应该明白，对于一名魂师来说，信心有多么的重要。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，变得不相信自己，那么你以后就别想再有寸进。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我现在修炼的武魂只是蓝银草而已，虽然我已经达到了40级，可是随着等级的提升，蓝银草的弱势就越来越清晰地表露出来。今后我真的能够凭借这个武魂和其他魂师抗衡吗？ 继续说。 我现在在同龄人之中之所以算得上强大，并不是因为我的武魂有多强，而是因为我拥有比平常魂师更好的魂环，甚至还有外附魂骨八蛛矛的存在。你应该也早就看到了我的第二武魂，我也不用瞒你什么，我的第二武魂就是昊天宗的昊天锤。我现在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修炼的是昊天锤，那么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？现在我已经拥有了40级的魂力，只需要4个合适的魂环，我就能把昊天锤武魂的实力拉上来，远比现在的蓝银草要强大。虽然我现在还不到15岁，但我在修炼上付出的努力却已经太多太多，我不希望以后自己的努力浪费在蓝银草这样的废武魂上，那样有什么意义呢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